我准许你免送。 牧师说，哦，切莫如此，我的警官。 在你们的眼里，我跟其余的任何人都是同样有嫌疑的呀。 他看出贝利警官严峻的脸色显得犹豫不决，就微笑着接着说，那好吧，警官先生，我当着你的面自己搜自己吧。警官，威力警官顾里用手亵渎法医是大不敬的事情，可是这位警官却聚精会神地凝视着牧师，把一个个的口袋都翻过来，看着他自己解开衣服，而且硬要弗林特警员用手把他的浑身上下摸了一遍。女警员咯噔咯噔地回到了书房，简洁地报告说，没有搜出什么。几位女士，斯隆太太、莫尔斯太太、佛里兰太太和琼，他们全都涨红了脸，他们都避开了男人的目光。女警说，楼上那个胖袍子是管家吗？ 对， 他也没有问题。一片寂静。威利警官与佩伯副检察长相互对望着，心情很沉重。威利警官无计可施，心中非常的恼火。佩伯两只眼珠子滴溜溜地转着，在开动脑筋。威利恶声恶气地说，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的，一定一定的。你真的吃准了吗？ 喂，跟你说话呢，女警，你吃准了吗？ 而那位女警没有回答，只在鼻子里哼了一声。你瞧，佩伯警官说， 必有什么地方出了大岔子了。 对，就像你所说的。 可是我们不能用脑袋跟石墙去撞，对吗？ 啊，很可能这个房子里有秘密小间之类的，我们却没有发现。 如果有的话，我想你那位建筑专家格雷维一定能够找得出来吧。 啊，不管怎么说，我们总算是竭尽所能了，我们已经用足了力气了。我们不能把这些人永远关在这里。 是的，特别是那几位不住在这所房子里的人。 威力警官狠狠地踩着地毯说，见鬼，真他妈的见鬼，探长为了这件事情会要了我的命的。 所有的线索已经全部呈现在你的眼前，真相就要揭晓，祝狩猎愉快。希腊棺材之谜，作者埃勒里奎因，演播艾宝良，午夜拍案惊奇，半点过后继续播出。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书香满中华》，朱海作词，胡廷江作曲，黄晓演唱。 千古雄文，万世世，书香伴我走。